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今集咧，我哋要介绍日本诗人。 系啊，呢个介绍真系嚟迟咗一步，可以咁讲吓。大江顺呢位诗人咧，其实系对我好有意义、好有影响嘅一位诗人。咁咧，我开始写诗啊，可以讲系都受佢影响，有受佢影响。咁喺我十几岁嘅时候，十六七岁嘅时候咧，就睇到佢嘅诗。咁喺一本日本嘅现代散文诗选入边，入边我最中意嘅诗人之一咧就系佢，大江顺。但系点解我话迟嚟咗一步咧？好奇妙嘅事情就系咁样。我原来有佢嘅一本大江顺诗选嘅，细个嘅时候吓。咁但系搬屋之后咧，就唔知去咗边啦。咁直到咧上个月咧，我就喺网上啲旧书店、网络旧书店揾到一本，咁我即刻就买啦，即刻落单买，虽然贵好多倍。咁佢讲个寄嚟嗰一日咧，咁我好开心啦，就影咗张相，哇！我终于买翻呢本书啦，就挤上网。点知喺网上一挤上去咧，即刻我有一个日本朋友啊留言俾我，话大江顺琴日刚刚过身。 哦， 哇哇咁奇妙嘅，可以讲啊，或者系呢啲就系诗，好似预言咁样。 系 啊，我又咁啱谂起佢，谂起佢就想揾佢嘅诗，揾翻佢本诗集。其实嗰本诗集唔见咗好耐，我亦都好耐冇读佢啦。咁当我再次见翻呢本诗集啊，佢过身啦，86岁。咁大江顺咧，但系喺我嘅印象中啊，就唔会估到佢会过身咁快嘅感觉，因为咧佢啲诗全部系好青春嘅， 嗯 啊，系好明朗、好青春、好有热血啊！如果用日文嘅定义，就系一个热血诗人嚟嘅。 但系佢近年仲有冇作品啊？ 其实佢近十几年比较沉寂，同埋咧，其实佢晚年基本系做学术。咁我其实前年都有买到佢一本学术著作，系讲日本古代诗嘅。其实咧，前年咧有出版，大陆有出版佢一本学术著作嘅翻译，前几年出嘅，叫《日本的诗歌》，其骨骼和肌肤啊。咁咧就系佢咧用法文写嘅。 吓咁有趣。 系啊，佢系识法文嘅，而且咧佢系应该系90年代嘅时候咧，就喺法国咧做咗系列关于日本诗歌嘅讲座。咁就将呢个讲座就辑成呢一辑叫《日本的诗歌》呢本书。 即其实个对象就俾外国人。 系啊，就讲俾外国人嘅，所以个译者咧都系从法文译嘅啊，就好有趣。咁其实前几日我去日本咧，我都去揾佢嘅书啦，旧书店入边，但系都好遗憾啊。佢诗集基本揾唔到，但系佢嘅学术著作就好多。咁可以讲佢晚年应该都系转咗作为一个系即系学者咁样嘅形象。 系咁，但系其实佢喺日本人心目中，佢都系一位诗人啦，定系学者咧？ 诗人佢嘅其实地位好崇高下噶。咁虽然佢冇谷川俊太郎啊，佢哋即系咁有国际知名度啊，尤其喺中国啦，或者汉语读者系，因为谷川嚟过好多次中国同香港、台湾啊，但系大江顺晚年就比较即系留喺日本咯，咁样去做研究咁。但系佢嘅作品咧，其实好影响一代嘅年轻嘅，即系。60年代嗰一代，60、70年代嘅日本嘅年轻人嘅，因为佢系一种咧，系比其他诗人嚟讲咧，佢更有锐气，更有一种前卫性嘅一个诗人。 系，咁我哋首先就听听呢一首啊《渔歌》嘅第三节， 《渔歌》三，大江顺。在16岁的梦里，我无论何时都感觉到，从我的眼里不直地伸展着春的大道。天空充满了看不见的无数翅膀的欢叫，大道直伸向海天一色的怀抱。恋人们坐在林荫树的树梢，编织着白色的小帽，风儿吹散了绒毛。在16岁的梦里，我融化在自由中，在正午的天空，我是花活在水中， 比我大的姑娘到南方去了，她长着一双温柔的品马一样的眼睛，她的信带来了水莲的清幽和海潮的气息，小麦色的动物在我的牧场不停地练习渡洪，我对一切都摇头说不，然而身体却跳起来喊着是。 渔歌，咁啊，作者就系日本诗人大江顺。 嗯，点解要一首先讲呢首？呢首就系我读嘅佢嘅第一首诗。佢话佢喺十六岁嘅梦入边，佢写紧十六岁啊。我系十七岁嘅时候睇到佢呢首诗，我记得好清楚吓。即系高考完咗之后，就买到佢嘅诗集嚟睇。咁咧入边咧，哇，嗰种超现实嘅开放性啊，完全呈现出嚟，就好似一个十六岁嘅少年，佢嘅世界系充满可能嘅。所以入面都是佢前面嘅路系一路系春天嘅，一路向前蔓延嘅。哇！佢系融化喺自由入面嘅，甚至乎咧，佢话佢系出现咗一啲好奇怪嘅各种各样嘅动物啦、人类啦，都系喺度漂浮紧，喺度咧啊，不断咁蔓延紧自己嘅各种可能性。最后佢用嘅一个词咧，佢话渡洪，佢创咗一个词就话。一个动物喺度不断咁渡过彩虹，就好似一个年轻人不断咁跨越佢嘅每一个里程，向住佢成熟行过去咁样。所以嗰阵时睇到呢首诗咧，都几振奋，觉得哇，呢、这个人生充满希望嗰种，即系有啲似咧，我哋年轻嘅时候，日本咪好兴嗰啲励志青春热血剧嘅， 系电视剧， 斜阳女气魄更壮嗰种，就系咁样。然后最后嗰一句咧就。好典型嘅大江顺嗰阵时嘅存在主义，日本嘅存在主义啊，不同埋是嘅两种冲突啊，佢其实一个年轻人咧，刚刚开始去思考人生嘅时候咧，系充满咗一种点咧叛逆啊嘛，咁佢对所有嘢都话 no 啊，都话同埋会怀疑主义嘅精神，但系佢身体好诚实，佢身体咧系对一切都系肯定嘅。因为佢身体是一个所谓我哋依家讲话正能量啦，一个少年是好正能量的。 系，如果照计翻数，佢写呢首诗嘅时候， 佢写呢首诗嘅时候咧，其实应该是刚刚战争结束嘅时候，就是五十年代初嘅时候写嘅。 系， 系啊，咁其实应该廿零岁到啦，佢。 哦，咁年轻嘅时候系嘛？渔歌吓，下一首我哋要听嘅咧就是青春。 青春，大江顺。没有目标的梦的过程，从一个爱中夺走了梦。在傲慢的心的角落，有少女额上的伤疤般的裂痕，好似从抛弃在防波堤下的金枪鱼头吹来的血烟，远远地，真切地，悲哀从哪里吹来？摇摇晃晃的街景上，走过几个年少时的面孔，眼睛直直地全都转入墙中，他们已经没有脚步的动静，只有养得肥大的耳朵在风中摆动。城镇的潮气没有养育向日葵，却养育了地台在人们的心灵。地台上撒着玻璃，流着血，寂静的夜，水溢出了烧瓶，淋透地台，培育地台，它比血还清澄。肿起的天空，肿起的水，肿起的树，肿胀的肚子，肿胀的眼帘，肿胀的嘴唇，瘦的手，瘦的牛，瘦的天空，瘦的水，瘦的地，肥的壁，肥的锁，谁肥？谁瘦？血瘦？天空是旧，天空是佛，它比血还清澄，天空比血还清澄。没有目标的梦的过程，使我的爱失去了梦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。 郑希辉 《青春大江顺》的作品。 是啊，继续青春粤剧啊，但是这个时候的青春已经开始变化了。大家都知道呢，其实五十年代日本是很惨淡的，曾经是。即是所谓占领期呢，对于他们来讲叫做即是战败国嘛。咁呢是处处受制于美国啦。咁呢就黑市泛滥啦，经济其实嗰陣时係陷入即係战争之后呢，所有嘅正常经济崩溃咗啦。咁呢入面呢，你会睇到之前嗰种上一首诗嗰种青春嘅气息呀，一下子变晒一种负面嘅嘢。佢一开始佢已经讲呢、這个梦呀係冇目标嘅，佢係夺走咗正常嘅梦，係一个恶梦。夺走咗原嚟上一首诗嗰种即係少年梦想。而且入面呢，佢话少年时候嘅面孔啊，嗰啲佢即係所谓同学少年啦，曾经一起嘅人，依家佢哋变咗係肥头大耳，喺风中摇摆不定，好似一啲骑墙派咁样。跟住呢，应该生长向日葵嘅地方呢，生长咗青苔。而且啲青苔呢係用血嚟孕育緊嘅。就係、是、好似嗰、那个时代五十年嘅日本，佢到底未来嘅日本系走向点样呢？其实嗰阵时嘅人系唔知道嘅，到底系永远以战败国嘅身份，即系好屈辱咁样生存落去啊，定系可以振作呢？其实嗰阵时日本系一片混乱，一片废墟啊，所以去到最倒数第二段好精彩。头先我听到佢一串嘅排比句，种嘅天，种嘅水，哇！呢啲全部系一种咧，系恶魔式嘅超现实主义，可以咁讲，系全部系病态嘅、而且佢不断佢嘅意象系一路咁样变化落去，好似你睇到一堆嘢喺度不断咁变形咁样。我当时我睇呢个诗嘅时候咧，我就谂起嘅当时同时有一部电影，大家唔知记唔记得阿基拉？当时阿基拉嗰部电影俾我感受同大江顺嘅诗俾我感受好相似，嗰种末世气氛，同埋人类嘅变形，人类最后膨胀嘛，阿基拉最后都系一个过度膨胀嘅，以为自己系超人，最后变成一个怪物。 但系佢呢首诗又偏偏叫做青春， 系啊，好讽刺，即系连青春都肿咗。咁咧，真系其实第就系我头先讲嗰种同学少年多不战啊嘛。如果照呢、這个 张爱玲 讲嘅，但系依家同学少年全部变咗肥头大耳， 青春吓。咁啊，第三首我哋要听嘅诗叫做《黎明叶子还活着》。 黎明叶子还活着，大江顺。为什么朝着水果的内部站着清凉凉的乳脚？那个黎明，葱和豆腐变成香喷喷的小粒，与光比轻，还有女人脱翁下的睡衣的波动。冰冷的听筒拿在手上，注视着沙滩开始发光，海鸥也会融化的静物，潮声沉沉的黎明。一夜未睡的人们，可也有昨日与今天的界线。两人曾是充斥那里的曼陀罗地图，曾是能用天语的洞穴。即便如此，女人为什么曾是芳香的森林，是跑向黎明深处的黎明的光影？多么稀罕，从苍穹的瀑布声看到一片仿佛的叶子。叶子为什么穿过原野，悠闲地踏上旅程？为什么那一片叶子操着我的语言，喋喋不休？ 这一首呢、 可以讲大江顺呢，他本色呢都是一个很清朗的人，很明朗的人。这首诗是很感人的，就是他的感觉非常之敏细腻敏感。他首先他所有东西紧扣着黎明这样东西。曙光将露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是失眠或者还醒住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一切你的感觉是高度之敏感，你会在寂静里面听得出呢种声，一好细微嘅声音啦，一啲波动啦，比如话 佢第二段佢寫到好輕盈嘅感覺，佢用好幾樣嘢嚟俾你嗰種早晨嘅輕盈啊，葱同豆腐，小葱豆腐喺度。我哋如果食日本和食入边，佢哋好擅长于做豆腐啊嘛，吓就好似小津安二郎啲电影咁样啊嘛，嗰种味道好清好轻嘅味道，跟住一转动咧，转去咧一个女人咧剥低件睡衣，我哋可以想象系件和服睡衣啦吓，跌落嘅榻榻米度吓，嗰种 用波动嚟形容， 哇嗰种。好似慢鏡咁樣，哇，好性感，同埋咧係你會覺得咧入邊有啲故事啦，開始咁、的確你睇落去咧，你會睇到有故事喎。啊，佢話呢一晚都冇瞓，點解一晚冇瞓咧？可能啊一個愛情故事啦嚇。呢、兩個人咧，佢話喺呢度曼陀羅地圖，一下子由一個極簡嘅小葱豆腐。極其簡約平靜嘅，突然去到曼陀羅，曼陀羅係好豐盛噶嘛，嚇密質質噶嘛，哇就好似你就可以想象，哇呢一晚呢兩個人發生咗啲咩故事呢？嚇、哇塞滿曬呢個天空嘅洞穴， 嚇、 跟住咧佢最後再嚟咗一重轉折，呢重轉折咧就有啲幽默感啦。佢話女人曾經係芳香嘅森林啊，咁呢個比喻我哋都可以理解，即係如果一個年輕嘅男人嘅眼中，佢嘅愛人就好似個大森林咁樣，你可以喺入面迷失嘅，你又可以喺入面咧去採摘果實嘅，但係最後咧，佢話佢自己好似一片葉子咁樣飛咗出呢片森林啊。其實呢個女人就變成咗多重意味啦，又好似母親咁樣，又好似愛人咁樣，但係最後為咗我離開嘅，我離開咧就係悠閒咁樣踏上旅程喎。 系 啊，咁最后咧，佢最后仲要休自己一默。佢话：咁既然系咁样，点解呢片叶子好似我咁样，仲喺度喋喋不休呢？啊，既然黎明咁正直，我哋应该就慢慢地感受呢种寂静，跟住咧就自由自在咁样各行各嘅路啦。 好似喺森林里面吹走一片叶。 系 啊，所以我感觉佢喺度讲紧一种真系理想嘅爱情状态啊，或者一个人咧，渴慕自由。然后又享受呢种自由嘅感觉。 吓，黎明叶子还活着系嘛？我会觉得同之前嗰一两首又唔系好同啦。 好唔同呢首，你感觉系一个真系有爱情嘅人咯吓，同埋有感恩嘅，当然系，即系无论对于佢爱嘅人又好，或者对于佢即将，其实佢会选择孤独，佢暗示紧嘅系啊，可能我都要离开呢个森林。但系呢啲系佢喺黎明入边嘅所思所想，等太阳真系出嚟嘅时候咧，佢先就会去行动。 最后咧，我哋就要听《生命赋》。 《生命赋》大江顺，虽是一只却充满宇宙的鸟啼，虽是二只却充满宇宙的鸟的静寂。 生命赋就是大江顺的作品 啊，两句诗吓，比绝句还绝句，比排句还排句，排句都三行啦吓，佢两行，而且呢两行咧，你可以讲系完全系可以讲系不可解嘅啊。点解系一只呢？其实鸟啼充满宇宙，我哋可以理解啊，鸟叫咗一声，哇，成个宇宙俾个鸟声充满咗。但系寂静呢亦都会充满宇宙喎。但系点解系一只，但系又跟住直正系两只咧？呢个你就好难理解。但系你如果再联想起生命咧，你又会觉得，哦，我哋嘅诞生就系咁样一声喊声就嚟咗个世界嘛。第一句系生，第二句咧可能系死，但系死咧对于呢个诗人嚟讲咧，可能系生命嘅再一次轮回，或者系再一次分裂。其实佢系多咗一重，所以系两只。雙重的意味。咁其實我當時上個月知道佢過身啦，咁我就都將呢兩首詩咧打咗出嚟，即係擠上呢、這個網上邊啦，同啲愛詩人分享。我話如果我係佢嘅後人，或者我係佢嘅主理佢嘅喪事嘅人咧，我一定會將佢嘅碑啊就刻呢兩句詩。 嗯， 一個人嘅死亡其實唔係終結。就好似一隻鳥嘅聲音咁樣，因為你嘅去世，你雖然唔再能夠提名，但係你嘅寂靜咧更加瀰漫住成個宇宙。 係呢、這個我有時即係就咁睇呢兩句咧，好似好難解咁樣。 好堪尋味嚇，耐人尋味就係咁解啦。係 啊， 兩句詩總共先至係廿零個字。 你可以真係諗，可能真係諗幾日，你都諗唔通佢係點解。但係你又 feel 到有啲嘢喎入邊，係啊，哇，好似有啲禪機咁係嘛？ 寂靜咁，但係又充滿宇宙的鳥咁鳥啊，俾人覺得一定會鳥啼噶啦。咁點解仲會寂靜 咧？呢兩首呢兩句詩咧，我覺得係佢嘅絕唱，即係去到頂峰，係佢所有詩嘅頂峰。咁啊，係可以名留青史嘅，就好似我哋古詩《鳥鳴山更幽》。嘅另一重意義啫嘛，但鳥鳴山更幽都仲停留喺一個有限嘅空間現實入面，但係呢度佢包含咗鳥鳴同埋鳥寂靜啊，佢係成個宇宙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覺得哦，生命係咁自由嘅啊，無論係開定埋合，都係充滿成個宇宙。 係，同埋咧睇嘅時候，你真係會覺得日本詩人咧真係有另一番嘅味道。 哦，咁呢首詩真係只有東方人可以寫出嘅，嚇、嗯，即係呢種生死觀，可能西方人好難理解。 係，咁我哋下一集係繼續介紹大江信嘅作品， 繼續講一個更加劇烈嘅佢嚇。 好，下一集再傾啦，拜拜。 和你說說詩，編導鄭希輝，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。